的嘴给他灌下去，这叫起死回生丹呐、啊！掌灯以前，我让你家少爷下地。大伙一听他吹得乌丢乌丢的，能吗？ 那是试试呗。 白夫高高兴兴到病室，按照和尚的指示，把药灌下去了。灌完之后，把被子给盖好，帐帘撂下来，人们都在屋里静静的守候。吴奶奶不便进屋，就在窗根外头准备把椅子，丫鬟婆子在这陪着，也在这听信儿。时间真难熬啊，等啊等啊，盼啊盼啊，红龙西坠，玉兔东升，屋里长起了银灯啊。哎，刚点灯时间不大，就听白云瑞这只床嘎吱。 现在是5:59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一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3天2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。咨询电话：025563013930489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。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江南忙爱生活。肩上力量激励你我，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的说， 夕阳飞上 城南， 带领你我花绕的自然，迎着风开始共度明天，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，看星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变成线，迷人迷人我把心神鲜艳，看远方的星是否听得见，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，看星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连成线，迷人迷人我把心神鲜明，看远方的星如果听得见，它一定实现。 满天，当闭上双眼，还往返流年，未完的心愿，依偎在你身边，曾是我憧憬的明天，就化作一缕紫烟，环绕你心间。若能再多看一眼，滚烫的心，炙热的眼，你的泪滴落的瞬间，划过我的脸。是觉得再见，就算来不及相约，刹那之间断开永远，早知的情景在浮现，流荡在心底，化一缕烟飘散。满天，当闭上双眼，还往返流年，未完的心愿，依偎在你身边，曾是我憧憬的明天，就化作一缕紫烟，环绕你心。

是不是可以让你让我和我一回次